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贾跃、吴进浩播音，圆圆、进士蒙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 北京时间20点整。